间或任何心疆，引力遥远的太空，可是我始终在你左右，你的闪电，你的湖泊，大气云层在飘动，你的每个瞬间不想错过，像是一步一曲才算活过，一点点想象你的脸，一双眼看见了谁变成了谁，一点点失去你的脸，是因为想成为谁都不像谁，你是谁？ 之后你需要一点点用心就可以把那种仪式感制造出来。这位朋友叫珍妮，他说，我和我家峰哥已经结婚8年了，我记得2天前有次他在外地工作不能回来，正好是七夕，他偷偷给我订了束鲜花，送花呢给我打电话，我都是懵的，我说没有快递啊，人家说就是你的名字，我就去取了，然后打开，哇，一束鲜花让我感动的都哭了。要知道他平时是一个特别木讷的人，连情话都很少说，这 这个小惊喜让我觉得我真的嫁对人了。你瞧，一束花就可以让一个女人变成这样。我们常常羡慕那些共同走过几十年依然恩爱如初的那些老夫妻，其实你并不知道，两个人要相守一辈子是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的，大大小小的努力，有时候需要经营，需要有一种仪式感。这位网友叫爱超超，他在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 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说，我们结婚五年了，我老公不算一个浪漫的人，也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，但是他知道我喜欢浪漫，于是每逢过节或者是纪念日都会送我一个惊喜。我最难忘的礼物是恋爱的时候他送给我的一个特别小的金的心，虽然很小，但他给我挂上脖子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以后我的心就属于你了，这句话至今忘不了，永远都刻骨铭心。是啊，很多现实的残酷和伤害，我个人认为都需要这样的仪式感去抵御和修复。爱情像流沙握不住，在时间的指缝里滑落时，有时候这首歌就是一种仪式，我们来听听看。 一眼眶超载的眼泪，整个是绝望和心碎，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，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，手心的交汇， 牵手而不自觉， 你值得被疼爱， 你懂我的期待， 绚烂后枯萎， 经过几个月却 永远在 你埋藏的蔷薇， 你动人的香味。陪我伴我接受世界。 这世界有你。 这首歌叫手心的蔷薇，它不是刻下的，它是种下的。这位网友叫秋，他说18年的婚姻从来没有收到过他送出的礼物，对他没有仪式感，但是我会送礼物送花给自己，我会好好爱自己，这就对了。即使对方没有给你这种仪式感的快乐和幸福，自己也要给自己。巩飞他说，我和老公相识19年的时间了，恋爱9年，结婚第2年有了儿子。自从有了儿子以后，每年才开始收到生日礼物，开始是手机手表啊，之后每年都有一些像戒指这样的礼物，已经送了9年了。他不浪漫，没有甜言蜜语，礼物都是悄悄地送出，要么放在床头，要么放在沙发，也不会写贺卡，什么语言也不会说。我觉得多好啊，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把仪式感和感情融为一体的方式。要知道仪式和仪式感是不一样的，感情不需要什么形式，而是这种形式所附加的情感的色彩和浓度以及个性。这首歌叫一切都值得。 不敢想象没有见过你的生活，哪怕是擦肩而过，也记得那般温热。感动也试着默默的守候，渐渐领悟想要的不再是结果。也伤心过折磨过绝望过恨过，就从没想要放弃过，就开心的快乐的幸福的唱着，遇见过你一切都值得。 My friend， 我们都是幸运的，只为你我默默感应。天长或地久，等我唱这首歌，就一切都值得。My friend， 们都是幸运的，只为我唱这首歌，就一切都值得。愿你唱这首歌，一切都值得。 一切都值得，所以仪式感可以让感情升值，持久，抵御各种的诱惑。要知道，两个人在一起久了，很容易慢慢变懒。以前周末还一起看场电影，现在呢，只会窝在家里面，捧着手机无所事事。以前偶尔还会一起去旅行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现在就只会说：“哎呀，花那钱干嘛？留着给孩子交学费吧。”以前过节还会提前给对方精心挑选礼物，策划惊喜，现在就只会说老夫老妻算了吧。这种爱情的仪式感竟然随着时间被消磨了。没有了这种仪式感的婚姻，就好像每天喝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奇，两个人在一起纯粹好像是在过日子。要知道，这样的人太多了。其实对方要的并不多，有时候只需要一句关心，一个拥抱，一点惊喜，这也是一种仪式感。难道这一点你也做不到吗？这首歌叫我看着你的时候，试试看。 刚有一阵微风吹过来，觉得好凉快，手指刚好被吹了一下，傻傻的对白，哦，躺在树下给你解答，天上的星星那颗最亮最亮，每个晴天的下午我们都去哪儿看书，邻居家后刚摘的苹果吃了一口，青涩的好像手牵着手站着，我看着你的时候能感受你的去过的地方还好多，我看着你的时候你笑着笑着睡了，哦，窗外面安静的像诗里面的段落，那些最浪漫最曲折，你哭着说你笑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，每个晴天的下午我们都去哪儿看书，邻居家后的好像手牵着手

脚的石头，感到潮湿的味道。放过了琴声，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，海风拂过椰树，吹散一路的风尘。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。是我们的时光，大海的波浪翻滚着我们的向往，山里何时会再传来我们的歌声，那一些欢笑已过去，那些往昔会铭记。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，精彩的年月不会被什么改写，放纵的小雨时常回荡在我们耳旁，那些路上的脚印永远不会被掩藏。 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些东西，白露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留言说，他欠着房贷，拿着6000多的工资，生活状态基本上还算是过得去，可是这个时候他背着我用购房合同向银行贷款10万寄给别人，由于对方借钱后不还，最终成了我们这个家庭的矛盾和经济上的紧张，闹心争吵不休。今天发信息说七夕了，问我要什么礼物。当我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，说实话我心里特别感动。我不需要什么礼物，我需要的是我们两个人还能够在一起。这位朋友叫小胡，他说他最让我感动的不是什么礼物，也不是什么特别的，而是每次吃饭的时候呢都会给我夹菜，我喜欢吃虾，每次吃虾他都为我包好放在盘子里面。我们结婚2年多了，他一直都是这样，因为我们是异地，聚少离多。但是我记得有一次他说他室友带了特产，好像是一盒柿饼，我开玩笑说我也要吃，结果他回来时竟然原封不动的给带回来了。我没想到的是随便一说他真的当心了。收到最幸福的礼物应该莫过于那颗爱你疼你宠你的心，对吗？是啊，你说的对，你还能奢求什么呢？ 仪式感都变成了一种爱的习惯，你真的非常幸运。 浩瀚星海中坚持一种梦，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。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，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为我。 为了遇见你， 为了遇见你， 我珍惜自己，我穿越风和雨是为交出我的心。直到遇见你，我相信 遇见你，我们要准备一些仪式，等待，姿态，心态。这位网友叫阿童木，他说，我和我老公是异地恋，记得那时候刚确定关系，他在青海，我在河北，因为离得很远，我们一开始只是在网上联系，但一般三个月才回来一次，所以一般都是从网上给我买礼物，什么包、衣服、首饰、化妆品，买的多了也没什么感觉了。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那条翡翠的一个项链，那是他给我买的第一个礼物。当时我工作的地方呢，收快递不太方便，就寄到我的闺蜜那儿去了，把人家羡慕的不行。其实就是一个挺普通的一个链子，后来还断了，我就换了一根红绳，也戴了一段时间，最近这几年也没戴了，就挂在卫生间的毛巾架上，每天都能看到。现在我们有一儿一女，日子呢过得幸福而平淡，虽然他买的礼物少了，但是每次过节他会给我一点小惊喜，而且都是实用的东西。哎呀，余生我就要做这样一个幸福的女子，请祝福我们吧。当然一定要祝福你们，仪式感不断地去升级，有时候它简化为一种默默的爱， 但这并不表明我们不去做，不用心。你们之间的关系好得让我无话可说，我甚至觉得这样的故事可能会伤害到许多人。送你们一首歌吧，就叫《我们说好》。 我们说好，暂时忘掉烦恼，一路丢掉心中的埋怨和煎熬。我们说好快乐各自寻找，却看 遍地撒网，选择性的捕捞，撩你几天几周几个月，不一定是真心喜欢你，可能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目标。有的人呢，一生只捕捞一次，他们捕捞之前会给自己一种仪式感的一种责任，会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他们对待感情认真负责，所以他们经常会在你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出现的比较迟，而这种迟到是因为他在准备一种仪式。爱情需要一种仪式，需要每天的一种晚安，需要下雨时的那把伞，需要你生日时候的那份烛光。每一个突如其来的小惊喜都是一种仪式，要知道这种仪式的重要性，只有我们去做了，感受到了，才会知道。这首歌叫《一周年》，不长，但是该做点什么呢？ 又是一年之后，又走到这路口，转角的咖啡香还依旧。但是你，最后你没有 是友情比爱情永久。 一周我们只能见一次或两次，但是这个地方就好像是一个祭坛，我们会有一些仪式，会把你的故事放进来，用音乐去包裹，希望你能够在好想和你说找到我。我是吴卓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半天上的独影那张脸，半生中的记忆在盘旋，第53天后的日夜线，当黑夜吻白天，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，别交换把日月冰封的眼泪一滴就寒暄，来自目光的明信片，它无声无色无言，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，在黑夜和白天拼命往前，听不到救援， 想和你说说话。 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me and You，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。